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单雄信听说罗成投了大唐，他感到自己受骗，一时难消胸中恶气。天黑之后，单人独骑要找李世民和罗成算账。他披挂整齐往外一走，府里头的丫鬟婆子以及公主呼啦给他跪下，苦苦哀告将军：“你不能走。”谁说话他也不听啊，冲出了府门，叫开城门，直奔大唐营盘。前边是头道壕沟，军卒高喊开，对面什么人不要往前进，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。单雄信一抖丹田气喝道：儿郎们听着，我乃单雄信闯唐营来了。说罢提气拱腰，一拽丝缰，这匹马心爆叫腾空而起，唰越过战壕。守营的儿郎赶紧向秦王报告，秦王正在帐中和秦琼、徐茂公议事，听说单雄信马踏唐营，李世民传下命令，所有全营将士一体周知，单雄信闯入我营，对他第一不许开弓放箭，二不许交锋打仗，都要赶快躲避，如若被他杀死，那是祸由自取。跟着他让秦琼、徐茂公、敬德、程咬金点500儿郎保着自己往北撤去，一口气啊跑出十多里地啊躲起来了。秦王的命令传到各营各哨，兵将一听都合计，核算单雄信是佛爷眼珠子动不得，让他碰上打死白打，那不赶快跑啊，哗四散逃奔。单雄信闯入唐营，里边大部分人马都跑光了，总有一些动作迟慢躲避不及的被他撞上打死，在唐营里是横冲直撞，闹了一夜呀，总共打死十多个兵。天快亮了，他赌气返回洛阳城，叫开城门，来到驸马府，到了后堂掀帘一看，他的妻子正要上吊呢，头前跪了20多个婆子丫鬟，大家劝夫人呐、你不要想不开，你等准信儿的，驸马爷要是准没了，你再寻死也不晚呢，万一驸马爷活着回来呢。正说着，吧嗒连龙一响，大家回头一瞧，耶，这不回来了。单雄信来到了屋里，贤妻啊不要寻短见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玉花见丈夫回来，这才把悬着心放下。哎，爷你踏唐营怎么样了？单雄信得意的哈哈大笑，唐朝兵将不敢开弓放箭，不敢和我见仗，我打死无数儿郎，没有找着那两个小冤家和他的朋友。哎，得了，你回来万事皆休，不然我就不活了。就这样伺候丈夫吃喝，单雄信一夜劳乏，倒头就睡，整整睡了一整天。天刚黑他起来了，来啊白酒。酒饭用罢，他又披挂整齐要二踏唐营，玉花怎么劝也不听。天亮你要不回来， 我只有一死而已。单雄信说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单人独骑又闯入唐营，这一宿一个唐兵也没打着，怎么呢，早都跑远了。天亮以后，单雄信回府，白天又睡一大觉，插黑起来骑马摆槊三踏唐营。天光放亮，他来到了后堂，起帘笼一看，呵，洛阳王王世充在屋里坐着呢。原来玉花公主夜里找他哥哥吵闹，哥哥呀，单雄信天天去踏唐营，这已经是第三天了，难道你装着不知道？万一他有个好歹的，你叫我可怎么活呀？干脆我就死在你眼前吧。王世充对妹妹非常好，哎，这两天我也为罗成这帮负心之辈生点气，所以没去看你们。我这就跟你等我妹夫，你放心，我绝不让他刺踏唐营。王世忠跟妹妹到在驸马府，在后堂坐着等单雄信。单雄信进来，王世忠说，妹夫啊，你回来了，我正等你呢。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嗨，我听说你天天夜里踏唐营，可不要再去了，你可拦不住。我天天到唐营遛个弯儿，要是碰巧了遇上李世民，我就给我哥哥报仇；要遇见罗成，我就把他撕碎。妹夫啊，你用不着这么拼命，万一你出了危险，我妹妹依靠何人？告诉你，哥哥早有好主意，你有什么法？妹夫啊，跟你说实话吧，哥哥我趁钱，杨广的家底儿大多归我了，只要抖了这么一点点，就能跟唐国打20年。哦，打20年？怎么个打法？有办法啊，我已经派出去我的师弟段达携带聘礼奔走四方，我去请几家反王。我们请的南阳王朱灿、相州白玉王高谭胜、曹州顺义王孟海公、夏明王窦建德、湖广襄阳王雷大鹏，每路我们送一箱的珠宝10万两白银，远说20天，近者半个月，五路人马要到洛阳聚齐。单雄信闻听，半天没言语，心想，王世充啊，你错打主意了。你别看我马踏唐营3次，唐营兵将奈何不了我，那是李渊欠着我的人情，降职要恩收我，唐营里还有我若干朋友，所以我还能跟唐营对立一阵子。现在你请了外人来助战呢，恐怕洛阳难保了。单雄信说，大哥，你的话我听明白了，五路人马一到，跟你说实在的，我可就不上阵打仗了，这可是为了令妹，不能让他落个无依无靠，对不对？哎，妹夫，这就对了。单雄信说，不过有件事我得托付你，躲在罗成一露面，你给我送个信儿，我跟他有笔账算。行，就这么着，俩人说定了，单雄信不再去踏唐营，单等五路人马来到。很快五路人马来了，领头这是夏明王窦建德呀。他说，当初扬州会夺玉玺，玉玺已经到我手里，愣叫李世民给弄去了，李元霸还打我，外上打舅舅，此仇不报非为人也。这天下是人人天下，现在群雄各居一方，我们五国联合消灭大唐，咱们来个平分疆土。王世充说，好，怎么个打法呢？大家商量，书中暗表，来这5支人马，其中缺一位反王，谁呢？就是湖广襄阳王雷大鹏没来，派了他的儿子雷娥玉。歇兵数日，大家继续在金殿上 商量怎么打法。窦建德说，如今来了五国人马，也不怕他唐军兵强马壮，这仗还是早打早胜好，计议已定，休息两天呢。五路反王带一万人响炮出城，裂开了阵势，派人骂阵。有唐军报入中军帐，秦琼、徐茂公请李世民上马观阵，自己也把队伍裂开阵势。此时夏明王窦建德的先锋刘黑塔摇枪出阵，用枪一指，嗨，唐朝兵将听真，有谁敢和你家黑爷爷一仗？话言未落，唐朝军中飞出一员大将，正是先锋官尉迟恭，摇枪催马直取刘黑塔。刘黑塔横枪招架，敬德的枪尖一绕，就直奔刘黑塔的小腹。刘黑塔扭身立枪一挂，咯噔，又把敬德的枪挂开了。二马错蹬，敬德回身一枪直奔刘黑塔的后脑海。刘黑塔回身举枪架住龟背陀螺枪，两人打着五六个回合不分胜败，又在二马一碰面，敬德又是一枪扎向刘黑塔的面门。刘黑塔举架招架的功夫，敬德来个枪里加鞭，探背膀取出钢鞭向刘黑塔的头顶砸下来。刘黑塔躲闪不及，死尸张于马下。夏明王窦建德还有元帅苏烈一看，放声大哭，派人抢回马匹和尸首。敬德枪挑刘黑塔，反王无不吃惊。就在这阵儿，反王队伍中又来了一员将，手摇双锏直奔尉迟敬德。谁呀？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之子，外号赛叔宝，叫高魁。当初高谭胜和高魁都在靠山王杨林手下当差，秦琼染面涂眉闹登州，为的是解救程咬金和尤俊达，就遇见过高魁，俩人伸过手。从那之后呢，高谭胜造反了，领他儿子这次来到疆场。高魁哪是尉迟恭的对手啊，一个照面，兵刃被磕飞了，一枪砸下去，死尸张落马下。急坏了高魁的哥哥高翔，催马抡刀上阵，哪知道刀和尉迟恭的枪一碰，嘡啷日，刀出手了。在学马要跑，哪知道尉迟敬德的枪非常快，唰地声，大枪直奔哽嗓咽喉，高翔躲闪不及，当时气绝身亡，死尸挑落马下。就在这阵，曹州顺义王的小舅子马通催马摇刀上阵，尉迟敬德刚要和他伸手，就听后边高喊，嗨，我说老黑耶，你回来吧，看我的喽，这边有人，嘡啷啷一鸣金。敬德一看，元帅叫他回去，虚晃一招学战马败下去了。那马通还不依不饶呢，尉迟恭，你出来，出来是英雄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一员大将来到马通近前，他小子甭找大老黑，我来了，点你。谁呀？正是程咬金。那马通合刀去封老程的斧转，哪只大斧子斧头刷就过来了，劈你。马通没想到程咬金的斧这么快，点刷斧头下来了，躲闪不灵，从脑瓜顶劈的咔嚓一下，把人劈为两半，兵刃落马，死尸张落马下。唐兵高声喝彩，好啊，程四爷斧劈敌将哦。这是惊动湖广襄阳王的儿子雷俄玉，他不服气，白铁棍冲到阵前，拿着老程还那几招，刷一个左小手， 把雷俄玉的四个手指削掉了，再也拿不住兵刃想跑，老成的斧子奔着耳根台子咔嚓一下子把上脑盖给砍掉了，又迎一阵，紧跟着又上去方伯阳、李虎两员将均死在老成的斧子下。李世民看着这个乐呀，对徐茂公说：徐王兄，陈王兄可太勇了。徐茂公说：千岁，四弟的招数不多，不知底细的有一个砍一个，他这叫一招鲜吃遍天，谁也惹不起。王世充一看大事不妙，对面赢了齐阵呢，这仗还能打吗？别打了，收兵吗？就这样锣声一响，各路反王涌进洛阳城，秦琼也命令收兵，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回归营盘。回到营中，这伙人还议论呢，明天呢各路反王不敢出战了，怎么他们这一阵死了七个，有多少人给我们垫马蹄儿？甭问，不能出征了。哪知道第二天天刚一放亮，人家洛阳城开关落锁，冲出一哨人马，疆场讨掉阵。秦琼一看，哎哎，这又不怕死的，真没想到王世充真花钱雇了一帮该死鬼啊！亮队来到疆场，裂开阵势往对面一看，秦琼吓一跳，为什么呢？除了各路反王和助阵的人以外，多了一个和尚。这和尚骑了一匹白马来到阵前，和尚长得太凶了，也特殊，身高有丈一呀，非常魁梧，又高又胖，头戴黄僧帽，身穿黄云缎的僧袍，大红中衣，高腰白袜子直到磕膝盖，一双僧履，这脑袋形状像个大西瓜似的，特别的白，像个大白瓜，两道花角狮子眉，又黑又重，衬托鼻子，眼睛像鸾铃相仿，大耳朵，大嘴叉，连边络腮的短胡须像钢针一样，手中兵器也特殊，是九耳八环追命夺魂铲。秦琼一看，心中暗想，疆场上最忌的是和尚、老道、女将，哎，怎么多个和尚呢？他是谁呢？书中暗表，王世充今天就等着和尚迎几阵呢。只见这个僧人提马到当场口念佛号：弥陀佛。哪个不怕死的和筛家一战？程咬金看着别扭，二哥，怎么跑出这么个大白和尚呢？秦琼说：众位将军，你们哪个也别撒马，带我出去问一问他是哪的。就这样一拱当，这马就冲出来了。大白和尚一瞧唐军阵中出了这员将，金盔金甲，面似淡金，背背八杆护背旗，后边大道旗上写着斗大的秦字，哦，准是秦琼，心里高兴啊。有那么句话，宁打金钟一下，不揍挠脖三千。头一阵对面的元帅出马，这该找我露脸儿。洛阳王王世充也纳闷，怎么秦琼倒先出阵了呢？他不放心。大和尚明知故问对面什么人。哦，我乃大唐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。我说和尚，你们出家人以善为本，不准进三场：战场、土场、法场。这是瞪眼就死的战场，你到此何干？不知你在哪座寺庙出家，法号怎么称呼？和尚闻听哈哈大笑：秦琼，筛家的寺院和法号你不配知道，若想知道，先得战胜我这条追命夺魂铲。秦琼不由得气往上撞：好，既然如此，是你看枪 扑棱抖枪就刺。这个大和尚挺狂，秦琼啊，我早知你有个名，那是你没碰见我，今天碰见了筛家，你死期到了。说着两人打在一起，这和尚确实功夫不错，禅杖呜呜挂着风声哗楞楞之响，也就是秦琼一般人早就被他禅杖拍扁了。大约打了五个回合，秦琼觉得我可以和打他平手，时间长了不好说谁胜谁败。就在这阵儿，这和尚可下毒手了。二马过凳之际，和尚把禅杖交到左手，右手从袖口里头瞪出一条黑乎乎的青绸子，猛然向秦琼顺风唰抛过去。秦琼一回头，这东西就在脸前这么一晃，有股怪味儿，一提鼻子，当时就觉得晕晕乎乎的，扑通呱唧滚鞍落马，枪也扔出多远。大和尚一看，一阵狂笑，学马回归本部军队，那边敲着德胜鼓回城了。这边将士急忙拥过来，把秦琼扶上马，捡起枪，众人回归大营，一直把秦琼送到金顶黄罗帐，放在床上。大家一看，秦琼昏迷不醒。李世民可急了：“二王兄，二哥，兄弟。”怎么叫？秦琼也不答言，赶紧派人找医官。不一会儿，医官也来了，到这一看，坏了，现在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身体冰凉啊，腰板僵硬。医官一摸脉，哎，脉还在微微跳动，呼吸极其细弱。翻翻眼睛看了看，大家摇摇头，谁没言语。李世民着急了：“你们给开药下药啊！”千岁呀，我们不敢开药，不知道这什么病啊，不敢下药啊！啊，难道没救了吗？这，反正是你们几位来的人，摸了摸脉，晃晃脑袋，低着头躲到一旁。程咬金一看，可真着急了。二哥，二哥耶，你怎么了？什么病啊？李世民也止不住热泪滚滚。二王兄，难道你这就弃舍小王而去吗？二王兄啊！霎时间帐内哭声一片，没有一个不掉泪的。大家正在哭，突然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，他看了看这波人，一阵大笑：“哎呀，真有意思，哈哈哈哈，没死人你们哭什么呢？”大家抬头一看，笑的是尉迟敬德。可把程咬金气坏了：“老黑，我们哭得难受你还乐呀？啊，你看二哥病得这样，你不难受你乐什么？哎呀，我笑你们太傻了，二哥我能救。”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